第四十一集，拉文凯斯之死。暗夜精灵的阵线快速后移，每个人的位置都在不断改变。虽然如此，拉文凯斯领主还是在尽力维持秩序，鼓舞士气。过去罗宁经常会跟拉文凯斯发生争吵，现在却对他充满了感激，多亏他控制住了手下的士兵。倘若换成德斯德尔星眼指挥，这支军队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拉文凯斯总算看见了罗宁，于是骑着黑豹跑向他。 法师，我需要你到那边帮忙，不是这边。 不，必须有人留在您身边，大人。 我宁愿你去帮月之守卫和伊利丹的忙，这时候要是有你率领那群法师，我会更放心些。那小子很有本事，不过我们现在需要有人控制大局，而不是制造混乱。快去吧。 可是，遵命，大人。 拉文凯斯说得如此诚恳，罗宁无法再多做争辩。他早就感觉到伊利丹从那些法师身上和永恒之境里汲取了太多力量。见证了黑龙的疯狂行径后，罗宁很容易想象出要是伊利丹不计后果地沉迷于魔法会变成什么样子。罗宁骑着黑豹向前奔去，在人群中寻找伊利丹的踪影。要想找到伊利丹并不难，他就像是一座矗立在守军之中的银光四射的灯塔，笼罩全身的光芒几乎照得四周的人睁不开眼。当然，伊利丹也被自身的力量冲昏了头脑，意识不到他正在对其他人造成怎样的影响。就在罗宁靠近时，一袭黑袍的伊利丹还在对着恶魔大军发出一连串飞弹，将恶魔打得东倒西歪，焦黑的尸体碎块如同雨点似的落在罗宁周围。不幸的是，几名精灵士兵也成了那法术的无辜牺牲品，死状同样悲惨。有一位月之守卫倒下了，伊利丹对其余同伴大声怒吼。有经验更丰富的施法者立即怯懦地冲上来，填补了死人留下的空缺，确保法阵不会遭到破坏。他知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干什么？罗宁暗自想到，再这么下去，身边所有人都会死。伊利丹开始释放另一道法术，这时他看见了罗宁。伊利丹冲罗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显然对自己的杰作很是满意，根本没有留意到已经死难无数的士兵们。 罗宁大师，您有没有看见？ 我全都看见了。拉文凯斯派我来接手，我们必须合力攻击，重建秩序。 接手？接替我的工作？ 对。 那好吧，我们要怎么做？ 我一直在尝试联系克拉苏斯，却还没成功。也许是因为法力使用过多，反而增加了难度。你和你双胞胎哥哥的连结应该更加紧密而强大。我需要你尽快帮我找到他们两个，我需要他们的帮助。 我会找到哥哥的，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力量。 伊利丹说完，不等罗宁说话，已经转头离去。罗宁皱起眉，可他知道这个鲁莽急躁的年轻人不会明白他的苦心。眼见罗宁接过指挥大权，好几名月之守卫似乎都松了口气，他们不再介意他是个外来者，只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罗宁确实早就想好了对策，现在他将伊利丹从法阵中彻底移除，让月之守卫们稍作休整。在罗宁的指挥下，他们大可以帮助大军继续作战的同时恢复体力。罗宁指挥着月之守卫和自己一起合力出击，横扫燃烧军团的前线。在正式开始施法前，罗宁又回头最后看了伊利丹一眼。伊利丹还是满脸怒色，却似乎在奉命行事。罗宁暗想，伊利丹总有一天会理解他这样做的初衷，至少罗宁希望如此。伊利丹被迫交出指挥权后觉得受到了羞辱，从小到大都有人不断说他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书写不凡的传奇。随着这场战斗的打响，他原本以为机会来了，他的族人吓得惊慌失措，在这场旷世屠杀面前没有救世主，这正是他名垂青史的好时机。要不是那两个最得他信任的人出手干预，他的大好前程又怎会半路夭折？他得到了拉文凯斯领主的垂青，飞速的平步青云，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成为了地位尊贵的首席法师， 主人甚至连统领月之守卫的权力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而他也自认为会把这职责履行得极为出色。可是现在拉文凯斯却撤了他的权，让一个连暗夜精灵都不是的人接了他的班。而罗宁，伊利丹对他很是尊敬，可这也太过分了。罗宁也应该能看清这件事的利害关系，要是他对伊利丹有半点信心，都不该接受这样的任命。成就大业的机会就这么被人偷走了，现在他要做的只是去找到他那位人人夸赞的好哥哥。近来屡屡困扰他的那些邪恶念头再次涌进了他的脑海，尽管他正在按照罗宁的要求打开连结，可他心中却暗自期盼下落不明的马法里奥其实是遭遇了燃烧军团的毒手。伊利丹为他的双胞胎哥哥设想了英勇就义的结局，当他想到马法里奥死去的模样时，却没有感到任何悲伤。泰兰德想必会很难过，但没关系，自己会留在他身边安慰的。一想到泰兰德，那些黑暗的想法全都散尽了。伊利丹不忍心看他承受痛苦，对自己刚刚的想法有些自责，即便是为了他自己，他又怎么能忍心让他经历那些呢？他已经选择了马法里奥，这件事已成定局。伊利丹聚精会神地寻找起他的双胞胎哥哥来，他必须先解决眼前的困境，然后再做今后的打算。他曾经将未来寄托在拉文凯斯和泰兰德身上，如今他认为自己想错了。现在伊利丹不得不决定哪里才是他的归宿。布洛克斯挥动手中的利斧，对准一个试图冲破精灵阵线的邪能兽砍去，削掉了对方的脑袋。在他身边，加洛德和其他近身护卫们也在奋力阻击，他们大多数人的坐骑早已死在了敌人手上，现在只能跟着步兵们并肩作战。一名骑在黑豹背上的战士扛着一面破烂的战旗从兽人眼前跑过，布洛克斯惊讶地回过头，看清那面旗帜通常都会竖在拉文凯斯领主旁边。难道精灵大军已经彻底方寸大乱，连一点组织都没有了吗？他往左一瞧，担心得到了证实。黑鸦堡垒的那面会有飞鸟图案的黑色旗帜就飘扬在不远处。布洛克斯觉得自己不会已经走出了这么远的路，而事实又不容他怀疑。拉文凯斯冲进布洛克斯的视野，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朝一名邪能卫兵挥剑就砍，还朝那身负重伤的恶魔脑袋狠狠地踹了一脚。拉文凯斯身旁跟着四人卫兵，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就连这位兽人老兵也看傻了眼。从前布洛克斯对暗夜精灵没什么尊重，而拉文凯斯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天生的战斗英雄，甚至被称作兽人也不为过。其他暗夜精灵战士们簇拥在拉文凯斯周围，从他英勇顽强的气魄中汲取力量。拉文凯斯的本领甚至在那群施法者之上，他无需借助法术，只要站在将士们身旁就能让他们士气大振。布洛克斯看见那些精灵的脸上写满了坚决与自豪，对牺牲无所畏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跟恶魔硬拼到底，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被这么多人围在当中，暗夜精灵指挥官好几次险些被自己人误伤，眼看有精灵要把剑刺到他身上，他却全然面不改色，只顾抵挡敌人的武器。这时有一位骑着黑豹的战士从拉文凯斯的背后靠了过来，距离近的令布洛克斯觉得毫无必要。那暗夜精灵表情冷酷，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眼前的焦点落在了指挥官而非恶魔的身上。布洛克斯突然冲着拉文凯斯冲了过去。 布洛克斯，你要去哪儿？ 赶快，必须提醒他。 提醒什么？提醒谁？等等我！ 绕开，绕开！ 布洛克斯对着挡在身前的那些暗夜精灵高声咆哮，他腾空跃起，同时看见那个骑兵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只手握剑的同时拽紧缰绳，另一只手摸向腰带，他的腰间是一把短匕首。只见他拔出匕首，朝拉文凯斯靠了过去。 小心！ 布洛克斯喊道，但拉文凯斯却没有听见。战场上喊声震天，霎时间就将兽人的声音淹没。杀手的坐骑突然移动， 逼得他调整坐姿。布洛克斯推开好几名士兵，将那把巨大的战斧高高挥起，希望拉文凯斯领主能注意到他。看到他的不是拉文凯斯，而是那个杀手。杀手眯起眼睛，带着绝望的表情扑了上去。布洛克斯高声大喊，提醒拉文凯斯当心身边的危险。拉文凯斯总算回过头来，双眉紧皱，仿佛对布洛克斯这不合时宜的打扰感到很恼火。这时，凶手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后颈。拉文凯斯在鞍座上猛地一晃，松开手中的长剑，回手去抓脖子上那把小刀，但那士兵早已将刀拔出，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染红了拉文凯斯那件庄严的斗篷。拉文凯斯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事，杀手扔掉匕首，想要迅速脱身，却被人海堵住了去路。布洛克斯怒吼着，用斧背硬生生地清出一条路来。那群暗夜精灵全都张着大嘴，惊讶地看着这个发了疯的战士。兽人来不及跟他们多做解释，当务之急是要抓住那名杀手。拉文凯斯领主颤抖着向前栽倒，身边的追随者们这才发现情况有异。其中几人冲过去将指挥官扶住，没让他从坐骑上摔落。两个人跟着布洛克斯追向杀手。黑豹在拥挤的人群中极难驾驭，那杀手回过头来，发现追兵就在身后，阴沉的脸上露出了视死如归的表情。他对夜人豹大声下令，布洛克斯不安地看着那只大猫挥起利爪击飞了他面前的一个精灵士兵。在那人倒地的瞬间，又有一名士兵被夜人豹咬伤。战士们全都以为这畜生发了狂，慌忙把路让开。布洛克斯计算好距离，纵身跃起，刚好落在黑豹背后，举起巨斧便朝他的侧腹看去。这一击没能打中要害，只是擦到了皮毛，却将大猫的注意力成功地吸引了过来。他不再听从背上骑士的命令，转过身来攻击兽人。布洛克斯好不容易躲过了黑豹的利爪，那猛兽又蓄势准备再次出击。布洛克斯举起斧子，砍中了大猫的下颚，锋利的斧刃扎进漆黑的皮毛中，鲜血溅了兽人一身。布洛克斯奋力抵挡，不让黑豹在惯性之下砸在他身上。布洛克斯的左臂突然钻心似的疼，他扭头一看，看见了一道鲜红的伤口。杀手准备挥剑再砍，就在这时，另一把剑挡了过来。对方向下的蛮力几乎压得伽罗的影戈单膝跪地，那杀手紧接着又朝他飞踢一脚，幸而被他躲开了。伽罗德影戈并没有留意那头垂死的夜人豹，只见大猫一边秘密地流着鲜血，一边胡乱地挥着爪子，竟然击中了伽罗德影戈的后背，将他打翻在地。布洛克斯渐渐觉得那猛兽挣扎的力气小了些，于是飞快将利斧拔出，夜人豹哀鸣着倒了下去，前腿一软，身体跌成一团。杀手在黑豹倒下的瞬间从他背上跳下，举起长剑冲着布洛克斯跑来。兽人被撞得一个踉跄，没想到这杀手落地居然如此之稳，反倒是他在勉强保持平衡。 哼，臭气熏天的怪物！ 那个杀手冷笑着挥剑就砍，差点削掉布洛克斯的耳朵。布洛克斯朝敌人的双腿猛踢，却被那个杀手敏捷地跳开了。还没等他双脚落回地面，布洛克斯的斧头就落在了他身上。那杀手的盔甲被斧刃劈开，惊恐地看着布洛克斯向后倒去，手中仍然握着长剑。布洛克斯站稳脚跟，面朝受伤的杀手稳稳站好。杀手喘着粗气，挺直脊梁，端稳长剑，像是等着布洛克斯来场生死对决。布洛克斯挥起战斧，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杀手突然松开武器，大喊一声： 回来索拉！ 布洛克斯没有犹豫，依旧用斧头劈开了对方的胸膛。那杀手立即栽倒，没等落地就已经断气，地上洒满了鲜血。布洛克斯大口喘着气朝那尸体走去，用脚碰了碰，可杀手早就不动了。伽罗德影戈走到他身边，用手捂着胳膊，像是忍着疼痛。好在看上去没什么大碍，一名士兵在旁边扶着他。 你杀死他了，太棒了，好样的。 可布洛克斯却对他的赞美充耳不闻，转过头对拉文凯斯领主的方向看去。 他身旁的几名追随者正扶着他离开战场。拉文凯斯双目紧闭，像睡着了似的，但布洛克斯看出事实并非如此。拉文凯斯的下巴松垮垮地张着，另一条没被他那忠心耿耿的士兵托起的胳膊无力地向下垂落，这些都没能逃过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士的眼睛。布洛克斯失败了，黑鸦堡垒的主人死了，这支暗夜精灵大军失去了领袖。